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白夜秋风阵阵凉，一场白露一场霜。月下梧桐敲碎了脸，影子映上背影墙。砖房里的茶水，它滴了豆门儿。再饮几杯桂花酒，似是非最爱销魂。谁唱嫦娥自飞仙，一板一眼山有远，为你广播奔耳边。 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特普利墙纸，经典传承1976，8小时极速墙面换新，植物铺贴更环保。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国庆期间，正在国家典籍博物馆进行的《永乐大典文献展》吸引了不少参观者。本次国图展出的除了有12册珍贵的《永乐大典》副本原件，还包括部分影印缩印版本。来听报道。 在国家典籍博物馆第一展厅，国家图书馆研究馆员杨一鸣饶有兴致地指着一册缩印版的《永乐大典》说：“ 这个呢，就是《永乐大典》的19418卷，它征引了元代官修的一部证书，叫做《经世大典》。西方学者一直质疑，就是马可波罗是不是真正到过中国？但是在《经世大典》 原来《马可波罗行记》中记载，他在中国生活17年，护送阔阔真公主远嫁伊尔汗国的阿鲁浑国王，随行的还包括阿鲁浑派来的3位使节。历史学者杨元九教授在研究《永乐大典》的过程中发现，《经世大典战敕》中一段上报口粮的公文里，恰好记录了3位使节的名字，与《马可波罗行记》所记的一模一样。 他这个发音完全是一样的，但是汉字的写法可能不一样所以这两个事儿就是相对应，那就印证了马可波罗来华确实是这样。 永乐大典的文献价值由此可以窥见一斑。杨一鸣告诉记者，作为明代官绣的大型类书，永乐大典辑录的图书有7000-8000种，保存了大量明初以前各学科的文献资料，被称为典籍渊叟艺术宝库。 永乐大典的这个重要的价值就在于它收藏了那么多已经散佚了的今天我们看不到的典籍，在它身上还能够部分或者是全部找到，就是到现在这个集佚工作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继续来关注其他新闻。首都博物馆的大辽五经内蒙古出土文物暨辽南经建成1080年展正在举行，展览汇聚了17家文博单位珍藏的270件套精美文物，全面呈现了契丹民族的历史文化。心灵的风景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品展正在中国美术馆展出，展览精选了泰特不列颠美术馆珍藏的70多件18世纪以来的英国风景画作品，呈现了英国风景画300年来的发展与演变，为参观者理解西方历史与文化提供了一个窗口。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正在举办百年校庆特展《耕耘者戴泽油画艺术展》，以此来致敬新中国第二代油画家代表人物96岁高龄的戴泽先生。参观者可以看到戴老的油画代表作上100幅，并通过手稿、信札等文献全面了解他的艺术生涯。红砖美术馆正在举办德国摄影艺术家安德里亚斯·穆埃的中国首次个展，这次展览将集中展示艺术家过去15年创作当中的60多件经典作品。共生家具设计与区域文化作品展正在大石栏举行，展览充分利用北京历史文化街区特有的胡同场地，邀请5家知名设计师品牌对家具设计融入区域文化进行思考，展示出建筑师改造胡同四合院时不断思考的结果。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 今天下午本是天气晴朗，风轻云淡，阳光明媚，适宜大家出游。只是天干物燥，气温下降，要注意适当的添衣和补水润燥。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间四级，最高气温21度，最小相对湿度 1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7度，最大相对湿度 5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四点有戏。 麻辣评点， 这个故事很难。 欢乐追剧，光影印象。 云淡水的工资要专款专。 风生水起， 四十有序。 点点点滴滴， 有声有色。戏戏说人生， 李夏、 香露、赵亮、张帆，北京文艺广播每天下午四点有戏。 不打太极， 快乐出击。 欢迎诸位在假日里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四点有戏，我是赵亮。 各位好，我是张帆。这个假期咱们看了很多部啊，或者听了很多部系列电影，我们把它叫做饕餮系列啊。这个已经到了假期快到尾声的时候了，咱们今天还是继续来说说系列电影。但是我觉得我们今天说这个系列呢，它年代稍微早一点，但是可是啊，我们要说这个系列的时候，它的名气丝毫不亚于我们前面说过的任何一部任何一个系列。因为这个系列呢，对于魔幻电影的发烧友来讲，应该是一个极致的作品。 这个也是我个人啊，在这个看电影的时候唯一的一次，就真的是摁在电影院里。 你不是看晕了吗？ 啊，对。 谁让你一个系列一次看完呢？ 哎呦，这三部电影啊，全是大场景、大场面，给我轰炸的真是视觉疲劳。 你知道现在有一个现象啊，是说，出一部魔幻的这个电影的时候，都会借着这个话题说，说我们的团队是来自于这个电影当年用过的谁谁谁。 这我们说的就是电影《指环王》啊，或者叫《魔戒》啊。太经典了，是吧？这个《指环王》获奖无数，也是影迷们心中永恒的经典。 是，你说当初这部电影出来的时候啊，其实还有过一个小小讨论，说对于欧美的观众来讲，他们有这个叫做这个情节，或者他们对文学作品它的原著呢有一定了解，不是说每个人都读过啊。但是他们对那个他们营造的这个叫中土世界，它是有感情的，它是有这个逻辑上的基础的认识的。对中国观众来讲呢，其实并没有太多的了解和理解，可是这部片子依然打动了全世界，无论是熟悉不熟悉原著的很多的粉丝们。 这个就是什么呀，这就像权力的游戏似的啊，就是他给你创造的那样一个世界，虽然我们 离得很远， 离得很远，但是可信。 对对对， 而且这个世界是富有色彩的啊，甭管是人类，这是我们能有代入感吧。然后这个精灵是吧？ 对， 那就感觉就是这个升华的人类吧，那种感觉啊，又漂亮是吧？又有魔法，而且像不像很多游戏当中呢那样的一种设置啊？包括后来有很多游戏都参考这样的一个设定。 然后它里面设置的那一些就是。像魔鬼一样的，那样的大军，它其实就是另外一个邪恶势力嘛。 那今天我们就是来听一听啊，这个电影系列，真是怕大伙儿晕了啊！因为现在你要听这个系列啊，你除了要听三部《指环王》，你还得听几部这个《霍比特人》啊，这特别累得慌啊。所以我们放慢脚步，今天上半段呢，我们就来听一听《指环王一》的这个故事，先来听一听整个故事的开端。这场战争是怎么爆发的？为什么大家要抢这颗戒指？这戒指有怎样的魔力？ 这个故事从打造十九枚魔戒开始，三枚送给了精灵王，他们是世界上最聪明、善良和长寿的一族；七枚送给了矮人贵族，他们是最伟大的山洞开掘者和工匠；另外九枚，那九枚送给了人类，他们是最最渴望力量的生物。这 这九枚魔戒只有一定权限，从而使各方彼此治愈。可是大家都被蒙在了鼓里，因为还有一枚魔戒在魔多的土地上，在末日山的烈焰中，黑暗魔君索隆打造了能够掌控一切的至尊魔戒。他在这枚魔戒中注入了自己的残暴、邪恶以及主宰众生的意志。这枚至高无上的魔戒之王，渐渐地把中土的自由土地一片片地纳入了自己的光环，但是抵抗的力量并没有消失。人类和精灵组成了最后的联盟，向魔多的军队宣战。他们在末日山上为中土的自由浴血奋战。至尊魔戒的力量无法消灭，在这即将绝望的最后关头，人类国王的儿子埃希多接过了父亲手中的宝剑。索伦，中土自由人民的死敌，终于被打败。得到了至尊魔戒，他可以借此机会彻底铲除邪恶。但是人类的心最容易被蛊惑，至尊魔戒并不肯善罢甘休。他引诱埃希多走向死亡，本来不应该忘却的事情却忘却了，历史变成了传说，传说变成了神话。2500年过去了，至尊魔戒再也不被人提起，直到有一天他又找到了新的持有者。小怪物 Grim 得到了至尊魔戒，他把它带进了迷宫山的隧道深处，爱不释手地把玩着。 他归我了，归我了，亲爱的，归我了，我的宝贝。 至尊魔戒是 Grim 长生不老。500年的时间里，他在阴暗的洞穴中荼毒着他的心灵，也在窥视着世界。邪恶悄悄潜回了世界森林，从邪恶的远方传来谣言，散布着无名的恐惧。至尊魔戒感到时机已经成熟了，于是他抛弃了古人。但接下来的事情却出人意料，他被一种最不应该得到他的生物得到。 这是什么？ 一个霍比特族人夏尔国的比尔博·巴金斯。 一枚戒指。 不见，我的宝贝不见。 迎接考验的时刻到了，中土人民的命运掌握在了霍比特人手中。 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我是赵亮， 唯愿与君共欢笑。 此生此世不离分。我是张帆。 人生如雾，亦如梦，缘来缘去还自在。我是香露。 一曲祝君好，此处便可觅知音。我是米夏。 赵亮、张帆、香露、米夏，新鲜亮相，畅聊热辣话题，捕捉娱乐动态，轮番上阵，点评文艺万象，纵谈影视风云。2018年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每天下午4点有戏，四点有戏，过大太极，快乐出击。 好啊，张成，我们听到的就是《指环王》这个故事的一个大的背景和开端啊。哎呦，这背景讲的时间够长的哈，你看这个巨制啊，都是这样啊。光背景就介绍了4分多钟啊，然后当这个《指环王三》的王者归来，我还记得很清楚，最后的告别呀，这个大家的这个英雄相惜呀，互相的拥抱啊，也很长啊，所以说你必须得一口气看完，你才能理解啊，否则你单看一部的时候你不理解，为什么这么半天就还不散呢？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但是你从头看到尾你就知道，这一场这个经历啊，是多么的痛苦是吧、 嗯、 是多么的滋味丰富，五味杂陈， 对 吧？ 对， 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段，这一段啊很有代表性，这就是这个主人公啊弗罗多戴上这枚戒指了啊，然后这个精灵呢就是要来帮助他拯救他啊，这个精灵我们都知道，这个精灵世界当中有很多非常漂亮的人物啊，接下来咱们来听一听，看看大伙儿记不记得这个精灵族的这个人是谁。 弗罗德老爷，他快不行了，他会不会死？ 他正在去阴界的路上，很快也会成为界灵的。 他们在附近。 三，知道名叫阿斯拉斯的植物吗？ 阿斯拉斯 也叫金丝柏。 那是一株草， 它能够缓解毒性。快点， 怎么了？一个游侠竟会束手就擒？ 漂亮。 治不了多久，我们必须带他去见我父亲。我已经找了你们整整两天了，有五个界灵，他们正在追你们，另外四个不知去向。他们在说什么？我不怕那些戒灵。 一路顺风。快马加鞭，别回头。 我知道，你放心吧。 你们想干什么？那些戒灵就在附近。 交给我。 如果你们想要，那就过来吧。 Listening, 我的汉高了。 我在哪儿？ 你在艾伦家。如果你想知道的话，现在是10月24日上午10点。 甘道夫。 是的，是我。幸亏你及时来到这里，再晚几个小时我们就救不了你了。不过你非常坚强，霍比特人。 出了什么事，甘道夫？你为什么不去见我们？ 哦，对不起，弗罗多。我有事耽搁了。 萨鲁曼不是轻易放弃友情的人。哈！人们经常说祸不单行，你大势已去，拥抱力量魔戒吧，否则你必死无疑。 至尊魔戒只有一位主人，只有那个人可以控制他的意志，但那人是个独裁者。 这么说，你选择死亡？ 甘道夫，你怎么了？ 没什么，弗罗多。 弗罗多，哦，弗罗多，三姆，谢天谢地，你终于醒了。 三姆一直陪在你身边。 我们真为你担心，是吧，甘道夫老爷？ 凭着艾尔伦的医术，你的伤口开始愈合。 欢迎来到利文德尔，弗罗多·巴金斯。 比尔博， 你好，弗罗多，我的孩子。 比尔博，去而复归。霍比特族的故事，作者比尔博·巴金斯。太好了， 我想回去，我怀念黑森林的雄浑，我想去拜访湖城，想再看看独峰山。可是我老了，这回我真的老了。 我想念夏尔国，我小时候一直都梦想自己能够在外面闯荡，能够和你一起到处历险。可是我自己的探险经历却完全不同。我和你不一样，比尔博。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4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4点有戏。 4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4点，北京文艺广播 FM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4点有戏。 好，刚刚听到这一段啊，这个精灵救了这个 Frodo 啊，谁呢？听出来没有？听不出来哈、啊。

单独看， 对， 那么的有感觉。 对，就是你看完一部，其实真的是比较疲劳， 是 比较累啊。 嗯， 那么这个到第二部的时候，《双塔奇兵》这个其实是就是在这个系列当中，就是口碑稍微差一点的啊，比第一部稍差， 相对来说 啊，相对来说，当然也是一部非常棒的电影啊。那么这个电影就讲了这个 Frodo 和 Sam 啊，继续前往这个叫摩多山，他们要完成摧毁魔戒的任务。 嗯， 这个就是让我想到一什么呢？就是为什么这魔戒会交给，就是看起来这个身材呀、能力呀，都是就不如其他两族的这样的这个霍比特人，交给他们啊？这让我想到了《七龙珠》。哎，这个《七龙珠》里边这个孙悟空这个形象，他就是一个什么人呢？就是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有一个他过一个某一关卡的时候，人家用了一种招数，就是说攻击的是你这个人的私心、私欲啊，就是人就有私心，他这招数一出来，你的私心自己就膨胀，最后你就爆炸了， 很像魔戒里面的。 哎，但是这个七龙珠里边这个孙悟空呢，就是完全懵了啊，因为他就是一个没有私心的人啊，一个真是一个叫什么赤子啊，赤子之心啊，所以在这个故事当中，就让我觉得这个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个动画片，一个漫画，它非常的有味道。 嗯， 而且当你有一定的阅历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这样的情节，你会咂摸出很不一样的滋味。 所以《指环王》其实在这个程度上，它是有非常相似的给人的影响。它里面设置的这些，你刚才提到的，不管是霍比特人。就是说霍比特人啊，就刚你刚才说霍比特人一开始把这魔戒偷走的也是他们族人啊。 哎，对对 对 一样的道理。 是， 所以这里面他把人性是分析得很透彻。 嗯， 他跟每一个人对应的他那个位置摆得刚刚好。这个弗罗多实际上就是你刚才说的，他是个平凡人，但是他好像又童心很多。 嗯， 所以他受到的诱惑有没有？有，但是他就不如那些家伙们。 嗯， 他可能更容易蠢蠢欲动。 嗯，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听一下啊，《指环王》第二部《双塔奇兵》的片段。 魔都，这个谁也不想去的地方，也是我们不得不去的地方。可是我们又去不了那儿。面对现实吧，佛罗德老爷，我们迷路了。我想这不是甘道夫为我们安排的路线。 有很多事情他没有安排，三伯。却发生了。 佛罗德老爷，是魔戒在作怪，对吗？ 他越来越沉重。什么吃的吗？ 我看看。 哦，看得太好了，精灵饼干， 再找找。 还是精灵饼干。 我一般不喜欢外国食品，不过这种饼干的味道还不错。 什么也不能让你消沉，对吗，三姆？ 除了下雨，这个地方看着眼熟， 因为我们来过这里。 我们在兜圈子，有一股腐臭的气味，附近一定有烂泥塘，你能闻到吗？ 是的，我闻到了。这周围还有人， 让人恶心的贼， 在哪儿？在哪儿？被他们偷走了，我的宝贝！该死的，我恨他们，那是我的，我要夺回来。 一辈子那么长，一天不到终点，就一天不知道哪个人会陪你走到最后。 而一天有那么短，没来到下午四点，你或许还不知道他其实就在你的身边。 快乐有方，四点有戏， 四点有戏，风生水起。 每天下午四点，北京文艺广播 FM 87.6，文艺观影，欢乐追剧，就在四点有戏。 好，张总，我们听到的是《指环王》第二部啊，这个第二部的电影啊，其实它最好的一个地方是什么呢？它来的比较快啊，它不像别的电影，这巨制啊，一等好几年。 它吃了大铁， 哎，一年之后就来了。 好像他们当时说，其实拍的时候就是在套拍嘛， 套拍， 很多的都是一起拍， 哎，这样就特别过瘾啊。那这个电影当中，我们说，这个上半段我们跟大家盘点了很多很多这个特别大牌的哈，这个资深的老演员。 嗯， 其实我特别想说一个，就是这个谁啊，伊利亚伍德，就是弗罗德的扮演者。弗罗德这个扮演者， 他当时是第一次走进，就是，大多数观众的视野了。 是，其实他1989年就在《回到未来二》当中首次亮相大银幕了。 哦， 算得上是一个童星吧， 童星老演员了。 哎，那么后来在这个《指环王》当中呢，他就是以非常非常纯粹的啊，非常冰清玉洁的这样的一个眼神，是吧？蓝色的眼睛啊，特别引发大家的关注。其实，在这个1997年的时候，他还演了李安导演的《冰风暴》呢。 哦， 哎，那个时候也是受到很多人的喜欢。 嗯， 再后来，我们就很多人都关注这个小小的弗罗德，是吧？他的逐渐的成长，而且你会发现他好像有点刻意去演出跟他这个《指环王》当中形象 就反差大， 完全不一样的类型。但是好像大家吧，这玩意儿就双刃剑哈，就因为这个记住你之后啊，老是用老眼光看人。其实我觉得他演技很好的， 这就特别像那个《哈利波特》的扮演者， 哎， 对吧？ 就是 丹尼尔·雷德克里夫， 很难逃脱掉就是这个角色的光环啊。一开始是光环，后来可能就逐渐变成阴影， 就成了负累了。 哎，真的是啊。你比如说他在《罪恶之城》当中的这个演的这个反派，还有这个悬疑片叫《深度谜案》， 对， 这都挺好的演的啊。 可是大家评价的时候，评判的时候，不是以客观的那个视角来看的。 对啊，那好啊，最后《霍比特人》当中又演弗罗德了吗？ 这没办法了， 又回来了啊！ 不也挺好，这没有他的延续，这事儿他结不了。 对啊，好，那接下来我们就再来听一听啊，这个第二部《双塔奇兵》他的这个片段啊，这个故事啊，已经发展到了一个不得不采取极端措施才能走下去的境地了啊！这是怎么样一个情节呢？咱们来听一听。 索伦将会统治全世界的生灵，包括毁灭世界的权利。精灵的时代结束了，我们能对中土的命运置若罔闻，能让他们孤军奋战吗？ 情况如何？侦察部队报告，萨鲁曼已经开始进攻罗汉国，小奥顿的人逃进了赫尔姆斯峡谷，但我们必须注意自己的边界。法拉米尔，萨鲁曼正在蠢蠢欲动，索伦正在组织军队，伊斯特利人和索斯隆人已经去了魔都之门。 多少人？ 成千上万，每天还在增加。 谁负责把守北部边界？ 500名奥斯基利亚斯人，如果那座城市受到攻击，我们很难守住。 萨鲁曼从伊森嘎德方向进攻，索伦从魔都方向，我们人类将面临两条战线，攻夺危在旦夕，索伦很快会进攻我们，而且会极其疯狂，他知道我们目前无力还手。 的部下说你们是奥克斯间谍。 间谍？你们把话说清楚。 不是间谍，那你们是什么人？说吧。 我们是塞尔国的霍比特人。我叫弗罗多·巴格斯，他是萨姆怀斯·甘吉。 你的保镖？ 他的园丁。 你们那些鬼鬼祟祟的朋友呢？那些流浪汉，长着丑陋的外貌。 没别人了。我们从林文德尔出发时有七个人，一个死在了莫里亚，两个霍比特人，一个矮人，一个精灵，两个人类。他们是阿拉松之子阿拉贡和宫斗的布罗米尔。 你是布罗米尔的朋友？ 好，张成，我们又听了一下啊，双塔骑兵的一个片段。 嗯嗯，那再往后呢，就是第三部这个 《王者归来》 归来了。 嗯， 归来，咱们就归来以后再聊吧，好吧？ 啊， 这个 就不听了。 事实上，确实跟张亮说的一样，三部连着听他也累， 哎， 太累。刚才说的，你刚才提到他们的这些演员啊，这个演出的阵容啊，这个都毋庸置疑啊，都是大牌。其实还有一大牌，他们一直没提，就是他的导演嘛。彼得杰克逊、 哎、对对对， 彼得杰克逊这个 他就是长得像一个大个霍比特人似的， 没错没错，而且他一直这个风格就没有太多的变化。 嗯， 可以说他一直执着于自己喜欢的那个那样一个世界。 嗯， 我后来才知道，对我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就是一个恐怖片啊，是我小时候看着他拍的、叫什么呢？群尸玩过界。 哦， 想得起来这个名字啊，但是更多朋友可能都忘了他的情节了。 嗯， 这就不提了。他后来你看他拍的一系列电影，不管是《指环王》还是在后来的《金刚》， 嗯， 他一直在拍那个光怪陆离的魔幻的他脑子当中那个中土世界的样子。 对， 我觉得这是什么？这是他的初心啊，一直没有背叛自己。 对，他我觉得这个形象就是一个胖胖的啊。嗯，他个头应该还挺高的啊，挺个大肚子， 所以 然后留着这个超长的方便面头型，最好是光着脚，指甲还是比较长。 他像不像他的那个电影里面的人物？ 特别像啊！哎呀，很有意思啊！好，那我们这个系列就听到这儿了。其实还是特别怀念这样一个系列啊，这不可能再有延续了，不可能再拍了。 对， 我们也是作为这个咱们国庆这几天来咱们电影版的啊、四点有戏的一个小小的收尾吧。 好， 其他的这几部包括后边又拍的霍比特人，大家有空的时候一步一步看，别连着看啊，确实有点上头。好，那我们就结束今天的四点有戏，咱们十一假期之后继续跟大家徜徉在电影的世界当中。我是赵亮。 我是张帆。 接下来是吃喝玩乐大搜索。